好，欢迎到我他商周报。今季拜咧就相当多新闻讲嘅， 好似连续好几期讲呢个嘢。 咁个季拜，喂，今季拜有几单系突然爆出嚟嘅，就星洲新闻啦。今季拜几多星洲新闻嘅？都几大嘅，算系 大， 即系唔系啲八卦八卦无谓谓新闻啦。即系例如买摸厕所摆嘅戆居新闻咧。 我觉得系点讲啊？坚影响到人的，就算系重要的新闻， 系咯，重要新闻咯。 即係啲花邊嗰啲係唔會影響到你睇 咩？例如驗相啊， 即係摸廁所板已經無謂嘢啊。 OK 啦，咁開始啦。 但係講 唔係，但係嗰啲點樣講？等陣先講啦，陳記者。 嗱，講咗花夢單嘢先啦，別冊花與夢就宣布就休刊。 係別冊啫，唔使咁嘅。 別冊花與夢就都四十幾年呢本嘢都。 就呢個都我而家僅存少女漫畫其中一本台柱啦。 白英金剛就白泉寫花即少女漫畫總本山嘅白泉，即本格派少女漫畫總本山白泉寫啦嘅花與夢 二後期攬咯， 要攬咯。 有名你叫別冊，你就知佢 其實都幾多猛料，因為佢有好多名家喺度畫個漫畫嚟話，美樂靈慧嘅波西玩具其實仲喺度嘅，跟住山田南平啊，好似嗰種，即係你睇翻個歷史係一大抽雪叫做咩你睇一講少女漫畫史咧，正統派嘅話咧。嗰啲名係個個係一定要識嘅，你唔識嘅話咧，你唔冇資格講少女漫畫嗰級數嘅喺度。 主要就係講緊，因為少女漫畫作品多咧，即係唔似你針咁，你放唔落政治就其實好打，即係唔係真係唔係即係話，即係少年漫畫嗰邊你放唔落咗個旗艦字就真係差我龜嘅。但係少女漫畫因為數目多其實就算是別冊都有不少好猛的作品在這 裡。少女漫畫本身很興一種叫做獨切嘛，一期過的 就數目多嘛， 所以很多漫畫家就是他不會說他幾期單元這樣連載，就不會說好像傳統少年漫畫一年連載十幾二十年，變成就很多老手是 keep 住連載的。即例如說現在我看回他現在將首先說明會移植他 Melody 的，就是我同地球一起唱歌嘅就到佢屋企啦，即系其实即系地球守护灵系列嘅，仲未完啊！顶佢个肺呢套嘢，跟住沙奈直实，跟住而再 manga part 咧，有沙奈直实啦、高木士 K、Yoshi、水心力、何弗益治啊、伊泽玲、松月房、中条沙比亚、比沙亚同埋桧梦罗、中条比沙亚又系嗰啲超老牌大师嚟噶啦，跟住花与梦 AI 移植咧就系罗川真理茂。嘅休學，因為當時接埋佢咧就山田南平同南麻 key。咁咧話到明，咁花耳之美樂靈慧嘅玻璃面具就話到明嘅，當事人就講即係作者美樂靈慧話到明係一定畫到最後嘅，你唔使擔心。咁呢本雜誌咧，其實會接埋，其實我自己研究即係睇翻後翻資料就係、是、都唔算意外噶啦，唔係話而家少女漫畫唔受歡迎。你個你而家連載嗰班大師。日道早紀、羅川真理茂、中條比沙也出道超過出三十年嘅，八十年就出道嘅。山田南平都廿年嘅啦，後生極都十幾年嘅，即係話最後生嗰個咧十一二三年嘅，即係六七年。 有些少似呢個歐叉針係呢個老人院咁解啊。 原即係你通常你話可能有本雜誌， 即係佢意思其實調翻轉係佢有第二途徑。 其實咧就係點講？因為你睇翻佢後邊啲入邊啲作品嘅去向，你就知道其實佢即嗱仲係好受歡迎，兼繼續會出去嘅。咁佢會移植落其他字度。咁有啲啊，乾脆順手就休埋刊，收埋佢，收埋皮。咁剩翻仲即係，因為而家點講啊，實體雜誌嘅需求係越嚟越低，佢哋會點講啊，將個目標放多咗落去網絡度。你見佢其實佢接咗呢一本。我印象中好像近幾年佢應該最少創過三本網上字出嚟。 咪同一樣嘢，其實頭先 就係話，即係佢發表嘅途徑唔同咗。 唔係我咧，佢情況一樣就係佢雜誌佢唔夠膽，雜誌買得少，佢唔敢俾新人，結果長期又係班老手撐住。大佬，我睇下山內直實八十年代出道嘅，何弗益治又八十年代出道嘅，中條比沙爾啊，羅川真理茂。日到早嘅，日到早嘅系嗰啲我僆仔年代睇佢，到而家仲畫緊。 仲係同一套製作品喎。 咁你可以調翻轉咁諗嘅，就係呢扎老餅嘅 fans 比較唔可以接受網絡或者手機睇漫畫，佢哋堅持要紙本，比較之堅持要紙本啊。呢個比例問題就 OK。所以佢就依然應酬，應該出最紙本去應酬佢哋，即係。我想你看開啲新進漫畫家的就比較理論呢個，我呢個我冇數據冇成啊，但係呢個直觀嚟講就係、是、應該就比較接受到新媒體。 應該你習慣上就已經即係一開始已經係手機睇嘅話，你點樣講啊？即係你反而雜誌表唔慣咯，其實。 同埋一樣嘢就係、是、而家有時恰佢而家真係現而嗰時買咗嚟，你多咗門度發表漫畫，好多少女或者新派少女漫畫家或者畫邪一漫畫就佢唔需要再去白泉社去黑白泉社門口。超簡單啦！我今季嗰套亞洲戀愛很難係典型少女畫，佢咩 Pisu 畫嘅？佢、就是、畫風其實唔算差嘅 ，Pisu 又話連載 喺同人志或者係其他即係自主發表渠道，咁呢個就老梗噶咯。 跟住 呢類渠道到移植翻去， 就係傳統嘅少女嘛，即係最傳統本格派一批市人宿舍咯。咁咧而家最紅嘅兩間出版社咩？一信同埋一信方文，呢兩間佢都唔係傳統少女漫畫嚟嘅。即係純我甚至嚴格嚟講，就係方文社算唔算少女漫畫？其實有啲斟酌下，因為白漫畫算唔算少女漫畫咧？ 難 聞，有啲斟酌。即係 我都唔算係傳統，即係本格派嗰 類。雖然你咁樣車，我話照答你啦嚇。呢、這個呢、這個佢個拍合機入嘅女性讀者係有七成嘅，所以你點都應。如果你真係只能分男同女。肯定係女嗰邊嘅。 而且仲有喎，嗱，習嚟話而家近係自從瑪格麗特習英社瑪格麗特出咗之後，佢拉開咗一批中意係新派少女漫畫 fans 過去，係變成咗就係以前靠一啲傳統老派大師撐住嘅場就係、是、大師開始 out 地，係唔係開始係而家 out 地新嘅 fans 你新你又吸引唔到新人。老嗰批講真就係因為老讀者走一少一個走一個啊嘛， 慢慢減少咁，佢就可能一本政治就可以放得曬。佢諗下計埋數，係而家可能會有啲逼，咁再佢再縮下咁啊，可能會差唔多啱啱好一本政治就已經足夠，唔使搞多一本，因為你要搞多本書咧，其實係個成本係多咗一折嘅。你係 你點少都要揾人手幫佢執咗出嚟，兼任都好。 偏教印劇卡嘢，就算你呢、這個一定係有啲網上做網上漫畫，就個偏教印嗰邊個人手係少咗嘅，可以少咗，因為作業流程嘅問題。 日將日印啫嘛， 總之就慳錢咗啦。 慳錢咗 咯，你來來回回嗰度慳好多其實。 咁就係嗰句啦。你變咗就係你吸引唔到新嘅 fans， 你老嗰批老嗰批嘢都知，老因為老 fans 咧就知道只會少唔會多。 冇嘅，我自然轉型啫，呢個我 自然轉型啦，之後咁講就 OK 啦，咁就 好啦。咁呢單大致就差唔多啦。咁講一單你嗰邊講一單啦。 即係邊單你講？ 你想講邊單咧 ？OK， 邊間啊？講嗰 段和你 攞個嚟 game 嗰邊先啦。講單其實係地大下嘅，不過就點講華文圈或者係點講？東亞呢邊就比較少，相對比較少人嚟啦嚇。咁就呢個 Steam 嘅問題，因為Steam 咧佢之前就出信就出咗俾好幾間做 girl game 嘅公司，即係 Steam 上面長平台放嗰個啦，當然係 不嬲都有喎，好似 出警告信佢哋若干部作品，如果限期之內唔落架，就你唔落架我就落我落你架就。但發生嘅咩事？咁結果咧，入邊嗰啲係咩咧？其實咧就我諗大家最熟嘅都係呢個 Pala。 呢個 Pala 啦，喺嗰個 大家最熟一定係呢套噶啦。呢個 Pala 佢係其中一套。 咩？別嗰個咩？後屘之後有套北韓妹嗰套。 好幾 係啊，好多 九間公司。 係啊，唔係佢係神奇在佢唔係本又佢唔係真係日本，佢係外國啲。 其實佢唔管，佢唔管你喺邊度嚟。 係啊。 佢主要係管理啲嘢係乜嘢 啊？係啊，當然啦。 即係因為咧，其實咧 ，Steam 咧就向來就其實對兒童色情係好嚴嘅，甚至唔係兒童色情成分都係好嚴嘅。不過就前兩三年左右啦，就唔知係開竅啊，定係咩啦嚇。總之就係、是、總之四五年前咧，你係見唔到任何十八禁或者類似十八禁嘅嘢，最多係擦下邊球嘅啫。即係啲 R15都唔係 ，R15都唔係，因為我哋嘅 R15佢當十八禁嘅，佢都唔會見到嘅。但係嗰陣時開始就係、是、Lego Pala 又攞翻 Lego Pala， 因為佢係真係最典型例子，就係、是、佢出個全年版，但係喺官方網站自己嘅官方網站 俾個 patch 你，個 patch 拍咗落去之後咧，就會變18金嘅。咁佢呢類咁嘅模式喺 Legolas 成功咗之後就出咗好幾多嘅，甚至再遲多一兩年咧，係即係近一兩年啦，叫做係你呈現到係上架就嚟講18金嘅。十八咁，你一個重度嘅色情成分，佢有咩啲分類，我唔係好要啊。就係總之佢會佢允許正光明正大賣十八金，唔係偷雞賣 剩。執翻正正件事。 咁今次就係講包括呢啲正式啊，亦都包括 Legolas 呢啲想全年齡另放過十八金 match 俾你嘅兩種都出曬警告信，叫佢收皮。咁咧就 啱嘅一樣嘢。 嗱，老實講，我又覺得係有問題嘅。當然啦，你話個平台本身唔想要任何十八禁嘅，我可以接受。即係好似 iOS 你見唔到十八禁咁解，我可以接受嘅。但係你放點啊？佢應該係想點啊？變真真正正變成咁樣樣啦嚇。咁我估嘅啫，因為佢冇佢先係佢即係再重申佢嘅色情相關嘅。 唔係佢嗰下放出嚟嗰下，佢執得唔嚴，咁咪變咗俾你有機可乘。咁你 嗰 個錯覺 見嘢隻 game 賣咗咁亂多，你覺得佢嗰邊有可能有任何 AI 嘅可能唔知道咩？唔可能嘅事係知嘅，肯定大家都清楚個遊戲規則係允許你咁樣做嘅。所以先啊，咁佢而家想，已經係佢要改規則，咁咧咁結果就係、是、因為大家都如果大家有留意 Steam 嘅平台嘅話咧，其實三五不時佢做啲乜嘢咧，都會有人走出嚟抗議嘅。但基本上咧，阿豬伴咧，即係佢老細啦，基本上咧係唔會聽呢啲嘢嘅。你玩家嘈還嘈，佢係唔會騷你。但係今次好罕見地，真係非常罕見地。個聯署係即係咁，大家啲玩開嘅，梗係出聯署出聲明咁乜七七啦嚇，要求佢咩？咁結果Steam 嗰邊係讓咗步，佢話之前發出嚟嗰封警告信 ignore 咗佢，當佢冇回事，什麼事都冇有，即係重呢、這個指示演習，重申多一次指示演習，跟住就沒事了。跟住就冇事了。 咁但系点样讲啊？你咁样你做一次，我觉得即系到假以时日，跟住系咯，即系见你班友好多身又重好多次，我觉得即系针对年月嘅问题，即系时间问题。 其实咧，点讲啊？件事嘅根本咧就系有一个叫咩啊？NC 呢个美国反性剥削中心 NCSE 嘅机构去投诉啊，乜乜七七嘅。咁佢跟手佢就做呢個前述的行動。咁而家佢就同你講，你投你嘅數，我唔收，我唔叫收你，就咁簡單。而家 Steam 嘅技巧由一開始順從佢嘅意願，變成做唔收佢，因為玩家嘅反對，因為有足夠嘅群眾壓力去反對，所以佢決定佢今次勁啊！即係點講啊？有可能是以退為進、 okay 啊、 或者之類收 即怎樣說 你要借刀殺人我又借刀殺人的我反轉來用回這件事按回轉頭 的即是、對那間廠對 Steam 來說其實都是有少少都是關利益事因為呢、PC 遊戲平台呢是沒錯它是最大一個但如果你將範圍收窄到去色情遊戲相關、HGM 相關的其實係仲有幾檔都幾大下嘅喺度。咁呢頭，因為佢講呢頭消息傳出嚟，嗰頭就掟鑊子出嚟啦。如果你由嗰邊傳過嚟，我過檔過嚟，我俾啲咩咩咩優惠俾你，諸如此類咁啊，大家都聽下呢啲商業競爭嘅嘢。咁佢最後好明顯，佢就咁啊，繼續我其實佢哋就冇咁點啊，冇咁市侩嘅。不過其中一個計法就係、是。喂，我保留咗呢批客仔賺翻嚟嘅錢，我夠錢同佢班仆街打官司咪得咯？ 係啊， 就咁簡單，真係啊！ 咁佢集中咗一批嗰批有需嗰個需要嘅人，咁咪 因為點講啊？雖然呢個歐美就禁儀式係點話，基本上主流嚟噶啦，但係你冚聲，你對一個平台去做冚聲呢個行動咧，你原本唔俾，從來都唔俾好地地，突然間唔俾嘅話咧， 係其實係對個相遇有好大影響嘅。喂，你今日唔俾兒童色情，聽日連色情都唔俾，喂，再後日會唔會同佢講？喂 ，GTA 暴力啊，唔俾上，即係會唔會出現啲咁嘅情況？即係佢其他廠會驚，咁佢個領導地位有機會俾人動搖嘅。因為簡難聽講句，其實講玩 game 冇任何色情暴力或赤裸及嘅啲兒童不宜成分，仲有幾多隻 game 係真係存在的？即係如果嗰啲，如果我出 又係去到挖完碟防外 有人點咪有人彈個平台出嚟啦、哦！我哋就係、鼓吹色情暴力，唔緊要，你有幾鹹又得，嚟幾鹹有幾咩有落啱踢你就得啦。有個咁嘅平台彈出嚟，然後同佢爭生意，佢咪仆街？即係佢對佢嚟講，其實要好考慮好多嘢。咁最後好， 你有需求你撳咗，你最後結果咪有另一個平台走出嚟。 好難得地就係、是、今次就成功咗啦嚇，叫做係嘛？嗰扎 game 係應該係悉數撤回個警告信。咁當係冇事啦嚇。啊，順帶 下次再算啦，即係總之今次搞掂咗先啦。 順帶一提你一個應該都算係主角噶啦，啱啱提過美國玩性剝削中心。基本上咧，呢間咧係半當呢個嗰啲咩愛保護動物協會嘅咩物體，就係美國嗰嚿，我唔記得 P 乜春嘅，唔係善待動物協會。即係如果你嗰嚿呢嚿，你查一查呢嚿名啊，基本上佢做嘅嘢全部都係交易嚟。咁呢檔咧就一半，有一半都係呢啲咁嘅交易嚟，都係呢啲硬交到冇人有嘅嘢。咁仲有一半係真係做嘢嘅。咁就睇佢打啲乜嘢啦，老實講，唔關佢打三次元、二次元事，係講佢個點話行動理據啊嗰類嘢，係三不時有小話題，不過就相對嚟講就個大義名分比較強啲啦。咁睇一睇啫，順便就咁呢單就係咁多。 好啦，咁我講下聲優新聞啦，兩單都其實幾堅嘅。啊 Okay 首先講小星子啊， 小星子先啊， 咁佢宣布就話辭退 小新啊嘛， 野人新之助一個， 野人新之助係啊， 佢講佢理由就話廿幾年、廿六年啦，四分一世紀啦， 換翻， 佢開始佢要保持小新把聲，佢演技越嚟越難， 嚇， 所以佢決定就辭退呢個角色， 長到不如短痛，真係自我都幾好， 就六月29號就最後一次噶啦， 呢個都即係有少少類似叮當嘅角色嘅聲優，就算再細都要換人咁解啫嘛，即係又講緊唔好話你病啊死啊啲咁嚴重啦，即係你其實係就算中見咗幾個都開始配唔翻把聲。 27年啦，講過。 咁你始終你年月咁長咧，你把聲都會，即係你就算點樣 keep 都好，都係會。 唔係佢，你要 keep 住把聲同佢做演技嗰下難啊。因為你始終你就要少要做幼兒把聲，其實係難過你做。 仲要佢把咁嘅古人精怪聲。 最重咧，最緊麻煩就係佢嗱，佢五啊幾歲，好似51隻冇幾嘅，51歲。要配個5歲嘅細路，配個5歲騎呢古怪，係 騎 呢 古怪啊！仲要係唔係普通細路嚟 嘅？佢嘅聲線，佢嘅説話，係對個作品本身好大影響。我同樣嘅， 我叫 trademark 嚟嘅，正經嗰把聲係。 同樣嘅例子，你我就攞翻叮當嚟做例子。嗱，雖然叮當大少少啊，不過唔緊要。阿大雄嘅性格如何咧？其實。是對唔係個大雄把聲線表現得如何咧？其實對個作品影響唔好大，但係小新把聲唔賤唔搞嘢唔搞怪，咁成套作品就會失色好多。 咁同阿 A 夢全部一樣咯，其實 因為有少少 你要嗰個聲，你要嗰種語氣嗰種聲線去演繹先。 呢個骨呢個就係印象，呢個純粹係印象嚟嘅，講緊係 啊。 就算你當一部新嘅作品，將叮當同一部叮當一模一樣嘅作品嘅新作。同埋一部同小新一模一樣嘅新作，叮當嘅相對嘅可替代性都係高啲嘅，就因為佢重點並唔喺聲優嘅演技度，即係唔係話佢唔重要，但係佢重點唔喺度。但係小新唔同，小新係 輕重 嘅， 我純粹輕重 係啊，關輕重事。所以咪因為如果係唔係咁重要嘅，有少少走聲，大家係可以接受噶嘛。但如果係好重要嘅話，有 咁冇嘅，我覺得某程度上叫聲優負翻自己責任，即係我真係拍。做唔到就做唔到，你揾第二個。 因為我老實講，佢話要做落去，我相信冇人敢反對。 唔係，真係佢自己決定嘅啫。我覺得呢樣嘢就係啊。即係反而真係尊重，我覺得要尊重聲優自己嗰個。 日本上人嗰種做法咯。 係啊。 今日我啲 我 問到啦，師傅，今日啲條襪唔夠靚啊！我今日唔開鋪，就係嗰只。 冇啊，簡單都有隻手唔得痛，關節有問題。 我用不到。 我今天感冒了，美國有問題，整不到好東西給你們，今天休息。總之是類似的情況，就是我做得不夠完美，不夠好，所以我就不如 不可能有心無力，整件事我覺 得是的。不是，即是這樣說，有人拿回 沒有啊， 野亞子的說法，例子就是第二咁野亞子係殺人嚟嘅，殺人。你同埋野亞子本身佢本來把聲同悟空把聲其實唔係差太遠啊， 相差比較少。你聽小新把聲同佢本人把聲 差好遠㗎。佢夾拉 悟空把相對容易啲咯。 相對容易， 雖然佢都係有特色嘅。 野亞野亞大月所本身把聲係相對講係容易去做，係容易 tune 佢，但係野亞始終先把聲係難 tune 啲，所以。即係只有我就話依嗱， 係小新本身係真係好點啊，好難好難。 只係一隻問題就係邊個代替佢啦？ 冇啊，有人吹話 吹咯，吹呀、 啊，吹呀、啊！但係我真係唔信咯，平日會出嚟。 有人吹平日 會啦， 純粹二吹點解就係咩？因為平日模仿啊， 模仿過， 模仿識模仿同佢一掂係兩樣嘢嚟嘅。模仿係模仿兩句句對白， 真係要去 要 去由頭到尾， 喺錄音室錄三分鐘，其實兩樣世界嚟 噶。同埋真係以佢個走向，我覺得唔會翻轉頭咯，其實。 唔係，係 咁未必喎，因為佢係唔入翻宅圈啫。我相信佢入 唔係有機會，但係我又覺得我又唔太樂觀咯呢樣嘢。 但係小新係國民漫畫， 嚇、啊，雖然兩邊即係兩邊個代表角色都好近啦，個主個住所。 依、只係憑依個講法就吹嘅話，純粹啲觀純粹 fans 咗一廂情願。 咁好明顯 fans 希望啦呢、這個就。 通常星優化中意腦補一下呢啲邊個配乜嘢會好好玩咧？會如何那樣呢啲？ 因為 唔係你最緊要係佢真係模仿過啊嘛，成件事 好簡單 真係似啊嘛。 如果模仿一掂嘅話。咁日本龜夫角色咪可以用插平自和嗰個模仿啦，咪你模仿數同埋真係配兩樣嘢，模仿數真係。 咁就其實， 但我覺得即係佢有心做啊，我做到嘅，我平日嚟講， 咁呢個就同當年叮當係一樣嘅情況，就係、是、因為佢係主動宣布放棄嘅，所以佢係有足夠嘅時間等到有交接人，甚至交接人成熟咗，佢先交棒出去嘅。係 啊， 咁就 而家26、29號咯，最後佢 咁冇嘅，依家都要急下先揾人，一係一停咗佢，暫時停咗，跟住揾齊人先。 唔會㗎啦，唔會嘅，唔好停㗎啦，因為依就揾個禮拜出嘅，咁佢已經穩定㗎啦，其實宣佈咗，佢宣佈咗嚟㗎。 等時機宣佈啫，其實。 呢類無限翻個運動話，其實就唔係話呢季配就呢季出嘅，其實可能仲有少少緩衝時間嘅。咁我唔係好 sure 啦嚇。 唔係，應該係少少嗌咗，跟住後面已經揾咗人先要宣布。 咁佢宣布 係揾咗人先，揾咗人搞掂。OK 呢個 冇啊個情況嗱，我記得最近例子啊遠藤由你家嗰個情況，即日同你講話換人， 純粹係 準備好曬嘅，其實 唔公布消息啫啊，唔公布字啫。 係啊， 唔知到時自有分曉啦嚇，唔使估咁多嘅。 好啦，嗱，講另一句又係聲優暫不過依個就暫時啫，就係金元秀自己就宣布話：， 喂，其實係咪真係食激啲個角色係咁鬼黑？ 嗱，金元秀已經宣布，佢話去海外留學就暫 咁黑個聲優喎，咁 嘅。2019年4月翻嚟， 唔關事嘅。海外留學呢啲個人係係， 但係咁啱又係咯，即係嗰個角色，嘅兩個聲優都係 喺啊喺聲優嘅停，唔係話特別唔係話好罕有，但係間唔中有一單嘅，即係話係交魚子啦，最近就係交易益做老啲啊，跟住要卡拿你嗰得榮野零一就半年到啦。最近一次入嘅時候，翻咗嚟嘅時候都一年啦。咁差唔要卡好似成交易益成年幾添啊。跟住要卡拿呢半年。 咁冇嘅，咁嗰日嗰句即係佢安排好啲後續嗰啲嘢咪搞掂咯。我冇問題。 四粒字講完人生規劃， 係啊， 生涯規劃真係講緊呢啲嘢。 咁佢揀嗰條路。 咁你佢唔可能點講啊？佢真係有咁嘅需要就唔可能。守住先啊！ 喂，咁我睇切下你变翻宋田先， 唔系呢就问题啦。 我就话咯， 而家金元寿司跟紧，即系仲 follow 紧两个，仲系有战进红色角色就一。就是 Katrusa， 但 Katrusa 基本上咧就我 但你应该做晒，差唔多就搞掂晒啦嘛。 应该系暂停佢做我估佢系肯定做埋远野做埋蜥蜴三，即系远野猎千篇啦。佢应该系配埋咁，跟住就动画就要暂停。 動畫本身都要停， 動畫本身都有後都延後咗。 佢又要重新儲集， 唔係要要啫嘛。點樣講啊？佢係上咗第一集之後，跟住之後 唔係佢假唔係應該就射擊咧，就要假設2019年4、7月4、7月。 哦，唔 係 啊，講緊嗰陣時 要 截車啊。 因為如果你話2019年4月都唔掂，因為四月嘅話就一月佢要錄音噶啦。即係話佢假設就係射擊喺2019年7月之前咧都唔會有新一輯。但呢個幾難，因為佢而家係差唔多半年九個月一輯嘅。 咁咪最緊要咯，咪揾翻種田咯。又 唔係好鬼尷尬就係你角色俾咗人哋，而家攞翻翻嚟嗰種夾就好尷尬啊！ 但我大家都係咁樣情況啫嘛。 但再換 即係雖然一個黑個主角個被動啊。 咁其實佢都係一年咁大把啫。 係啊，咁我覺得合理嘅呢個 冇食擊唔係真係一啲都唔出奇，因為追到。喂， 其實我想補充翻咧，其實長持續跟個角色咧。其實自相角色咧唔單止兩個，就有個仲有阿 Benjamin 嗰個，即係阿 Jacoby， 其實係噶，即係但係官方已經宣布咗話冇變動。 Benjamin 嗰邊，因為你其實佢話故事會照出嘅，即係你但係佢個即係佢戲份嗰啲會即係會冇嗰啲。 手機遊戲就簡單好多嘅。 啊，當然啦，即係排期性嗰啲 出聲，又或者係一兩句神早配定咗佢先，就咁簡單啫嘛。 唔係翻去食擊嗰邊先，其實唔係追到㗎。已經有一新一輯嘅故事完到可以出到動畫噶啦，應該 延放住咗嘛，繼續 嚇，即係究竟係咪為咗要等佢而延放住咧？真係好難講。 但係集英社好似唔係好多，唔係好多貨可以 一年貨，我諗肯定有啩。 唔係集英社唔夠作品撐場，我覺得擔心。 唔係，係作品本身可唔可以？等到一年， 唔係係集英社肯俾你，而家集英社其實唔係好多作品撐咗場嘅啫。 係啊， 一年我覺得應該冇問題，我個人觀點啊。 銀粉而家 好難講咯，其實即係我唔係以集英社角度，我以作品本身個角度嚟講，即係你咁樣斷開。 因為其實而家其實唔係， 即 係我作品唔係。 我有句冇幾多套機埋耳機嘅啫，我有句嚇。 一年啫，你唔使誇張到 FMP 咁恐怖啊！ 唔係 FMP 係本身係斷咗10年，跟住 FMP 另一個問題嘅。 係啊，嗌做嗰陣時候又係拖成年。 拖嚟今冇失，但係都唔記得曬期。 終於出翻，但係好似大家好似有啲 拖到自己冇心機啦。係 啊，咁你咁嘅情況啫嘛，其實即係睇你個難嘅期幾耐啫嘛。 所以呢個就睇下情，睇下就真係集英社急唔急住啦，因為我而家集英社急嘅。但係有時 咁冇咁，你啲客觀嘅情況，即係點解被動嘅情況，你哋冇辦法嘅喎。呢啲即係你咪見招拆招咯。 唯一嘢就係咁，對金魚嚟講就係呢個時候，佢趁住佢而家打穩咗第一線，升咗陣腳，佢跟親嘅時候要出去啦。以前就話跟住撈唔掂啫，咁啊， 打好咗根基啦，即係翻嚟應該都冇問題。 唔係，跟住好穩啊，但係而家佢唞完之後一年，佢而家工作要翻嚟啦，工作。咁總田都擔心啊，金魚擔心咩啫？佢入邊就依類咁樣急數，上咗佢唔係上咗位啊，唔係上咗位嘅話。一扣一年對佢嚟講唔係太大影響。 OK 啊， 好啦，咁下一單就睇下先。點 啊？ 自轉快。 阿 姐， 唔係自 轉 啊嘛？係自轉本身已經遊過出咗噶啦，即係成年噶啦已經。 佢講佢 係真人。 快自轉真人拍劇。 即係佢之前就已經講過佢係創作嗰兩套嘢嘛，《阿羅哈娜》同埋嗰度咩，佢已經寫本書喺度噶啦。 講佢喺大學自己， 好想大聲叫。 係啊！佢嗰陣時就咁啱喺度寫本自傳，就係話：喂，我諗住即係依啲去介紹翻我自己嘅創作歷程。咁其實佢一直咧都係 keep 住都即係對依啲嘢上面咧，佢都有個心喺度。所以不過今次拍自傳真係有啲 唔係，即係竟然係拍到出嚟，改編到出嚟。 拍自傳，寫自傳已經好誇張㗎。跟住仲要，跟住一 唔緊要，好多人睇嘅，但係估唔到誇張到，即係 女主角前田敦子，前田敦子啦， 好難想象嘅， 唔係係嘛，即係咁講又係。係我嗱，我唔係好知。 咦？但係我諗緊徐喜龍説邊個做 咧？你話蒼之炎 啊， 可以開拍日劇唔出奇，因為島本和耀將佢啲嘢完全誇張300%嘅，但係。江田大婶，你唔好话俾知，你夸张到你喺读大学时系 阿杜本和原本身啲嘢真系好适合拍剧噶嘛，即系够戏剧性噶嘛。 佢读嗰时，佢喺大阪读大学嗰时候啊，佢身边嗰啲全部都系嘢，当而家成为日本第一线嘅动画家嘛，够话题性啊嘛，暗夜啊嗰班友全都系佢同学嚟嘅。但系江田大婶，你唔好话俾我知，你读大学嗰时候，华生美智先系同班同学啊，即系呢啲咁嘅嘢，即系。系我都唔知道， 唔系我调翻转系点解佢死又可以死咁狗血咯？成日大家关心佢系， 唔系呢样嘢冇噶，有时 应该真系咁胃痛咯。 隔啫嘛，咁咪唔正经点？系咪佢发生过咩事？我讲呢样嘢，即系佢呢个 唔系，但系知唔知讲都有期待嘅。你虽然同杜本比真系有啲太过分嘅又， 我真系发生啲咩事啊？即系，唉，好啦， 咁咧就仲有咩咧？ 咁我讲下呢个 都系有少少比较发生嘅，就系、是、呢、這个呢、這个缆壳咧喺其中一个，我唔记得边个位，唔好意思啊。 DMM 啊， 搞咗个呢、這个宾珠针啊，算唔算啊？不过有咩系跳落个个呢个咩安全气囊度？但系咧，佢同佢嗰边缆壳都同个游乐场合作，就整咗张好 Q 巨大嘅樽明个画度。咁咧变成咧就系、是、你系一嘢跳咗落呢个超巨大嘅樽明上面，即系咁，然后就个话搞呢个连系咪合作活动之后，令到个系话个跳楼人数就我唔知暴升，暴升好似十倍定三十倍，我唔记得咗。我記得係兩位數字嚟，好恐怖。總之就係、 是、啊，啲過十啦，之就 跳到條繩嗰段橋嘛，唔係佢係 咁抵啊，大佬咁多人跳過，大佬 唔係佢跳落去嗰下斷咗，唔可能嘅事嚟嘅，係跳到個彈簧 不適合再使用， 唔可以再使用，即係因為佢 即係已經過咗 行個人數，判斷不能使用到真係真係爛、嗯，其實有佢好長嘅距離嘅。咁呢啲點講啊？算係極限運動嘅嘢，啲安全裝置通常都咁樣。 唔係佢計好咗嘅，啲脱離斷之前啲仲有咩嘅？啲 其實已經係講緊低温就已經派殺，因為佢跳完之後仲有件紀念品攞嘅。咁我諗雖然咧就大家唔係非常之注意再付款件紀念品嘅，大家都想體驗一下跳落老婆度嘅，不過講。就咁啊！第一日就已經派曬紀念品，要揾其他嘢調過嚟啊！咁、我知道呢個其實再早少少嘅，咁而家就係講緊跳到係唔止紀念品嘅問題啦，就連部機都俾你跳 Q 點俾爆炸跳 Q 曬啦，爛曬！因為佢講緊係平日都冇停過，一般遊樂場你都大家都知啦嚇，平日係冇乜人噶嘛。小貓三四隻噶嘛，咁你咁樣一嘢跳落嚟，其實唔係好快就一跳一個啊嘛，其實去得好快噶嘛，所以正常咧係唔可能滿轉嘅。佢哋夠膽死係塞到佢哋連平日都冇停過，開完跳到落跳到山去收。 唔係，所以呢個提督嘅力量係好恐怖。 Okay， 不是人數的暴力， 人數暴力啦。 不過講起纜娘，其實最近咧， 啱仲有單嘅，就有單關纜娘事嘅，我就順便纜埋落去。 我以為你頭先會講個抌 game 嘅時候， 都係花生來的。咁就講緊呢個 纜B 最近係 通稱纜 B 嘅碧藍航線啦嚇，日文版。最近啊，啱啱出咗韓國版添啦。 依係唔係啊？個老闆娘定係咩嘢？ 都係嗰度，就係 Amoeba TV 佢三放送嘅時候咧，咁就即係佢即係當然啦，大家驚訝嘅地方有幾個嘅，咁但係最主要係今次會講嘅就係講緊入邊係講提咗纜娘呢個字眼喺度。 佢入邊提過我哋有好多我哋有好多纜娘等緊你著音。 哦，就係呢、這個，就係、是、呢個字要登，所以要登記。 然後就跟住咧就因為南柯咧營運啦，應該唔係國村，就有行出嚟聲明就係、是、當年我哋見開鏡的時候，已經將南梁呢個字登備咗商標噶啦。佢就係講呢個嘢啫，即係我哋確切地擁有呢個商標嘅。佢就係講咁多嘅啫。咁、然後就呢個南邊嗰邊就第一時間撲出嚟道歉，跟住改片。一個宣傳片嚟咁啊，掟咗上 YouTube 噶嘛，改咗段片，將個糧字拎走咗啫嘛，變成我哋有一扎攬等你上嚟，啊，咁點講啊？就跟住就已經係就冇啊，南國咧嗰邊，南斯嗰邊啦嚇，都唔係好中意叫南斯啊嘛，南國咧嗰邊咧就其實冇做嗰啲好點話好強烈嘅嘢，不過行動就好肯定針對性啦。大家望下知佢對啲咩嘢。 咁冇嘅，你唔做嘢，我咪做嘢咯。 呢個係其實關事嘅，因為如果你你長期地有你註冊咗個商標，但係長期地明知個商標存在，而你不去做嘅話咧。就你久而久之你是有機會喪失個商標權的。 啊，當然啦。 即係點解呢個好多年前啦，十年前都冇幾啦。Google 出啱啱興起的時候，係曾經叫過啲人唔好將 search 呢個動作叫做 Google， 即係我哋有我哋而家都做嘅做嘅，將 Google 呢個嘢當成名動詞的時候，就係 Google 下啦。 喺書 Google 上面搜尋，甚至唔係 Google， 純粹係引搜索引擎上面搜尋。點解佢哋咁樣做？因為如果呢個字長期地俾人一般地使用，佢喺 Google 係有機會失去咗 Google 呢個商標嘅，失咗個獨佔商標權，有機會失去嘅。因為佢喂大家都咁叫咯， 變咗約定俗成嘅字眼。 咁就佢就係要咁樣，因為濫量其實係比 Google 呢個字更加危險。濫量好簡單，好直覺啫嘛。濫標就變咗個 太 common 太普通。 係啦，太佢即係可以佢一定要行出嚟。去 捍衞翻自己個商標權。 如果唔係嘅話咧，就唔好講，唔係講錢嘅，佢真係有隨時會連個濫量個商標權都會失去埋嘅。咁對面都好識做，即刻彈出嚟道歉 ，sorry， 改片，快到係冇影嘅。 冇嘅，即係你講一句，我哋識做，跟住大家。 我唔知係日本個經營團體係另一班啦、啊，定係 B 站嗰邊都係另一班啦、啊。因為我印象中咧 ，Bilibili 啲公關係唔係咁勁。定係其實嗰責任唔係 Bilibili 做嘅，係因為佢真正營運嗰個另一間公司，我唔記得佢叫咩名，叫咩名記唔記得啊？喂，睇到 咩睇到？ 間公司叫咩名？ 邊間啊？ 啊，藍 B 啊 ？B 喎， 藍 B 間公司 唔係 Bilibili 營運嚟， 唔 係 Bilibili 開發嗰間啊？ 我一時真係記唔起喎，好耐冇做自費過。 總之就係可能係嗰邊嘅問題，總之就今次佢係撲出嚟好快，跟住佢再啱啱發生嘅琴日嘅事定今日嘅事啊？ 今日理論上係今日， 係啊， 咦又咩新事實先？ 佢行出嚟話：我哋徵求呢個通用稱呼，行出嚟徵求通用稱呼就咁大波。 男 B 咯， 唔係啊，對男娘，即係佢哋嗰扎美少女 嘅、 哦、總 稱， 總 稱呼。 咁、哦、因為唔可以叫男娘啊嘛，男娘侵犯人哋商標啊嘛， 係、 哦。即係佢其實同時顯現咗三樣嘢，第一就點講啊？唔可以叫嚴上相法啦，但係都係煲水宣傳啦，順手就 冇啊， 即係公關危變機啦， 變機咯， 啊咁啊做咗個 宣傳嘛，係咯。 第二就係顯示出嗱，我哋真係唔係要抄你，純粹 我哋尊重創作。 嗱，而家衰咗，我哋認衰，即刻跟住就我哋改啦。即係知錯能改，咁你就好難喐到佢啦。你真係要喐都喐唔到佢啦。 冇啊，跟進個規個遊戲規則嚟做。 咁亦都 冇乜好講嘅。 攞嚟做同去宣傳一波咁。佢個公司形象都好正面啦，咁你衰咗，其實衰咗有冇咁出奇？呢個世界係咪？即係 冇識救得㗎啦，其實。 就算我老實講，我係對 Bilibili 有色眼鏡，呢個就我諗大家都知㗎啦。 咁冇嘅，咁即 係呢單嘢我覺得佢近完美，我真係挑唔到任何嘅骨頭。第一應對時間快，做得好，做嘅動作， 所有係正確啊， 係所有都係冇錯，完全係正確的。呢個公關災難嘅反向示範， 啊、 示範咗啲咩叫出事之後嘅完美公關。 好啦，講下一單 點啊？ 小樽嗰單先。 小樽 嗰邊。 唔係，其實嗱， 你去過嘅 兩樣先，兩樣先。第一樣嘢，咁之前咪甩翻新西，即係小樽市啦，就搞咗個funding，就即係去籌錢做咩咧？整渠蓋。咁就即係以我哋點樣講，即係收得。 我唔知邊個天才諗出嚟，話好認真，唔關呢次事。我真係承認我企劃本身都有啲少，都係有啲問題。 咁你預咗，即係其實好老實講句，你佢個整咗出嚟，你預咗一定會花，一定會爛嘅。 呢 個真嘅。 重點係，即係知唔知咩叫搭話先生？ 咪仲有一樣就係、是。等依架车喺街度行，一定会，就算你唔会，可能唔会阻，但系刮花、菜、插花，点都会有噶嘛。 唔系，但系依家呢个问题，嗱，我讲埋先。户 外野惊，户外野遇刮花，我谂大家都遇咗嘅。 系遇咗嘅。 但系你有冇遇到你老婆每日俾几百架车行嚟行去，刮心心，咁知几千人踩嚟踩去？ 我唔系，即系佢全部都系行人路上面嘅，基本上。你基本上系 人都 会 踩 啫。 唔系，应该讲就 唔系。我讲埋先，咁即系嗱，咁样啦，即系。啱啱幾時，即係諗住佢嗰陣時仲係整緊啦嘛，咁啊幾時搞掂咧鋪上去咧，就啱啱上個月18號，咁啊鋪上去，咁我都好有幸咧就行曬所有渠蓋，影曬相， 係去曬所有渠蓋，唔係行曬所有渠蓋，我要再重 新，唔係踩，總之去曬所有渠蓋，因為佢渠蓋嘅點咧， 你冇用架撐啊嘛， 冇用架撐，唔係即係嗱。佢個地點唔係喺曬個個市入，即係唔係喺曬新店街嗰邊嘅，周圍都有嘅，有啲喺個站嘅南邊，有啲就喺站北邊，有啲喺個碼頭嗰邊嘅。咁結果你要行嗰陣時咧，基本上 你要湊齊，要行曬成個市， 成個小樽，唔係你算好啦，起碼唔使去到三樽嗰邊，去到佢哋學校嗰邊。 太偏僻，其實唔係佢，因為佢 攞嚟提升你個個旅遊嗰啲， 係啊，我哋做宣傳嗰啲咁樣嘅啫嘛，都係 嘅啫嘛，梗係梗係留喺啲你想佢哋去嘅地方。 啊，基本上咧，如果你想知邊度咧，其實咧嗱，有個軟件咧，有個 Apps 可以 冇得 揾到嘅， 官網就有咯， 一來官網 有地圖咯， 唔係，但係如果你要方便，咪揾個 Apps 咯。 哦，你放喺手機度係嘛？ 咩 Google 嗰個叫唔記得咩？ 系啊，冇留意。 我唔记得个名，总之系圣地巡礼用嘅 Apps 嚟嘅。咁自己去揾啦吓。咁就即系咩事咧？就系话即系过咗约咗9-10日之后咧，就发觉有人恶意破坏。吓，即系恶意破坏都唔紧要，仲要放埋片。我话佢知我破坏紧。 呢个世界点讲咧？真系。 即系我嗱咁样讲，头先你讲咗个啦嘅，即系我预咗，即系自然疏导一定会有。但系即系点样讲啊？你就算自然疏导都唔。唔應該咁樣去破壞啊！即係咁講， 即係呢個日本係乜嘢罪咧？我唔知道，香港就係呢個刑事毀壞。係 啊， 但拍咗條片，追唔追到查到咧？ 梗係查到咯，拉埋咯。 哦 ，OK， 直接拉咗。 跟住就應該係拉咗。 唔係話咩？仲揾緊話點樣處理咩？我唔知啊，即係 哦鎖定咗啫。 係啊，即唔係因為佢自己。噏上去嘅咁唔鎖定你，鎖邊個啫？ 鎖定咗係三人組嘅。 係啊，即係幾個有幾，即係幾個渠具上片上咗去，即係用咗啲好利器嗰啲去呃啊，去整。 咁佢咧就有就係、是、掟段片上去，應該片嚟嘅，我記得唔係圖嚟。 片嚟嘅正片嚟。 係啊，掟段片上去出到高位。 係啊，話佢知我係 anti， 我依家破壞緊大家老婆咁樣。 啊，即係到底係 love life 嘅 anti 啊，定係純粹係當地佢？因為當地佢 我唔知係妙思林定咩嚟，我冇深究過。 因為當地有一小部分人係唔想見到 love life 入嚟嘅。 啊，當然啦，即係有啲 反動。我唔知喺邊度 反動啊，可能 人未正式公布身份，我唔知佢咩事。嚇，總之佢就掟。 總之 anti 嚟嘅，但係唔知邊方面 anti 啦。 掟埋上 Twitter 咁啊，即係點講啊？呢個世界總係有啲人作死，放死人哋。放死人哋查你唔 知咪咯？ 呢啲咁嘅情況，證據確鑿，然後 佢有心搞你，一定 即刻實將你嘅資料交出去嘅。 係啊， 因為你好確實地係犯 身體犯罪噶嘛，大佬。 即係你就算因為 哪怕是即係呢啲咁濕碎嘅嘢， 警察叫你唔交，法庭呢啲咁嘅情況咁確鑿嘅話，一定可以同法庭申請搜查你。 係啊，你自己發嘅條都唔 係 我自己。 應該話就算警方唔拉你，我係個粉，我去舉報你都仲得啦。你咁 唔係私了都得添。如果係咯， 係咯，我私了揾到你噶嘛資料。 啊，總之我見到你特別鑊咁樣嗰啲 咩事。咁你知道個地址，直情通報就得啦。咁然後咧就因為我相信，因為大家都知呢件嘢放喺地下度，預咗人踩預剩嘅。咁其實個預咗有損耗嗰類嘅， 但係工咁快咯，但係 其實好快佢就已經係換掉咗受損嘅嗰樣啦，應該係神早做好嘅後備嚟，即 係有嘅呢啲 時間點嚟講，肯定係神早做好嘅後備，咁啊喳換咗上去， 但係真係好似快咗少少咯。 而家呢一刻就應該就已經係靚翻噶啦，應該啊，我唔係好錯 啊。即係主要即係大家講嗰頭或者即係主要都係啱邊個啦，阿道邊阿初羅啦，道邊若啦。嚇！俾人畫咗白花幾塊面咯，即係佢換咗，我真係唔知呢、這個佢真係你見到啊？ 嚇！好似有片話，有相話，唔係片啊，有相話。 因為真係啱啱呢幾日嘅事嚟，都唔係太 耐。係呢一兩三日嘅事，係最近嘅事嚟，換翻都係最近嘅事。 OK， 咁都係啦，順便宣傳埋啦。如果真係有機會去招津嘅話，即係去得閒揾下啦。 OK 啦，咁 我谂正常，你无啦啦走去找咗，你只有一个理由啫嘛。 对咯，好，今日又有冇嘢特别嘢要讲？ 呢个礼拜应该都系 差唔多啦，因为差唔多就收工啦，因为赶要交场啦，系啊，赶住交场，因为阿超急炸型啦。 咦，唔讲嗰间啦， 做咩啊？ 奇云嗰单唔讲啊？ 哦，奇云超，中国剧我其实系拍奇云啊嘛。 讲翻两句啦。 中国剧咪中国咪唔拍啲咩幽灵鬼怪嘅咩？净可以拍。 咁啊，有冇你咁 讲？你讲呢套，你不如我放长双眼睇韩国套《人狼》好过啦。 惨遭真人用电影化，仲要系中国的。 惨遭， 即系真人电影化，可以好掂嘅其实，但系中国真人电影化，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到而家呢一刻为止，日本 ACG 中国真人电影化系从来冇成功过。 等等先，咁荷里活真人电影化咧， 好似都系几乎都系镬咯，我印象中。O K 啊，咁啊， 算啦，即系大家应该一致，我估呢个都系。 仲有一单，我真系呢一世我都冇谂过，我会喺呢个 channel 入边两次讲一只，唔系一讲个呢个动物的死讯，好似第三次你啲算你。 O K， 唔系好似里边有一半已经去咗啦嘛。 马生命唔系好长噶咋？ 唔系。 咁但係真係好好好咩囉，即係點樣講下嗰批主角裏面 喎。競賽用馬連退休時間其實有20-30年嘅壽命嘅。 唔係，即係證明佢取材，即係佢揀嗰個都唔係近，即係都唔限於近期。 因為當紅的時候通常都係3-4歲。 是啊，就是 三岁至七岁， 即系佢有十几年的退休时间噶。其实 系啊，就是话可能即系之前10年前即系曾经红红嘅时，跟住依家先嚟真人化，唔系即系咩女体化嘅。 喂，谂真啲啦，佢咁多只咧，冇理由大家都系同期噶，咁梗系有啲老人家。 唔系失语咗，失语咗嘅呢个就。 因为死因系心脏麻痹，享年22岁。 都算是这样的 了。在本碌史上面被人写了名字。 不会吧。 年龄来讲很明显是平均年龄来的。 马来的不是人来的。 不是 正常的，这个 是平均年龄。他22岁就差不多，真的差不多是时候够钟了。所以是正常 的。应该陆续来我估计这种情况的话，其实。 未必不会这样。你20年嘅嘅時間攤喺3個月之內，其實連續兩單已經好叫邪門噶啦。 啊，算冇講唔老禮嘅嘢， 冇 講 冇禮嘢。 好，咁仲有冇嘢講？冇就真係交場啦，又係已經吹場啦。好，今個禮拜就到此為止，下兩個禮拜希望應該都係嗰句有好多新聞噶啦。好，下兩個禮拜再見，拜拜。